五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让我扭过头，决绝地走，擦干泪水，松开了母亲的手，低开铜筹，神州在紧要关头，一声大吼，同志们全体都有，请接受我的请命，就为了咱的百姓，就为我姊妹兄弟，请让我按下手印，就为这天下太平，就为这多少生命，为这一者人心，就为我中华大地。他经历风中飘的旗，那冲锋号也吹得起，我连夜向一区行进，你是要灭掉这场病，多少的英雄在集结，就让我为你冲在前，所有的心都紧相连，就会让我们更团结。 怒发冲冠顶烂处，小小雨泄出正夜，抬望艳阳天长啸，壮怀激烈我魂不灭，30公里阵雨突，8000里如云和月，断绝为我同胞万万千，七月无意与子同袍，与子同走，与子同伤。 苟利国家生死意，其因祸不必去治，身系白衣问自己是否能悬壶济世，我念着先辈的意志，救死扶伤的意识，留取丹心照汗青，那是我民族的旗帜，一定要阻断这苦难，就顶住苦寒，让我为侵占的同伴再擦干血汗，拯救那病患，内心充满胜算，就算惊到白暗，且看我如何应战。你看这一次，中华儿女绝不会低下头，过这一世我与你共患难，风雨同舟。看这一次，在出发之前唱起满江红，看这一次，无数的双手撑起黄河， 怒发冲冠凭栏处，小小雨泄出正夜，抬望艳阳天长啸，窗外激烈我魂不灭，30公里阵雨突，8000里如云和月，长江水不可断绝，为我同胞万万千。 这一世我与你共患难，风雨同舟，看这一次，在出发之前唱起满江红，看这一次，无数的双手撑起黄河楼，看这一次，中华儿女不会低下头，我这一世我与你共患难，风雨同舟，看这一次，在出发之前唱起满江红，看这一次，无数的双手撑起黄河楼。 开场曲来自宝石 Jim 带来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出征大风歌啊。其实这首歌曲很久没听了，但是再来听到呢，在当时创作出来之后，送给的是那些置生死于度外，为了保护同胞的生命安危而冲锋陷阵的各位白衣的英雄们，一些勇士们，把这样的一首歌送给他们。所以再去听的时候，你会觉得每个人的奉献都是无畏的，而且每个人的那种眼神又都是坚定的。所以最近呢，我们也是可能也看到各种各样的新闻了，也提醒大家减少不必要的聚集啊，我们要做好每一个人咱们自己的这个健康的第一负责人。然后呢，平时勤洗手，勤消杀，然后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戴好口罩，在公众场合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不仅是关爱到我们自己，更是要保护我们身边的家人。 OK， 宝石 Jim 出征大风歌，这首歌曲作为我们的开场，也开启我们活力的状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你好，我是思萌。 我左手扎兜，我右手弯轴，我仰起头，微张口，问个开哟。Yeah I'm a so cold, Yeah I'm a so cold, 花少爷瘦小太狗。想让你冲动，怎么就连梦都痴迷成泛黄。 和姐妹淘约会最 OK， 别说主题和造型由我搭配， baby girl 我奉陪，复古和睡衣派对哪个成过你的品味，快给我自拍记录，此刻你我多完美，有你我不怕梦想够不着， 分手。 星期天，渴望了梦谁在身边，电话上了也不想接， 每一次都像是万劫变， 演到最后才发现我是独角戏的来演， 然后 Eva、萧亚轩以及倪子刚共同带来了这样的一首歌，在2006年的专辑1087当中的《然后》。这首歌曲不光是在当时，我记得存在于非常非常多的这种音乐的交互式的游戏里面啊，更多的是它在这首歌曲的编曲当中其实蛮有特色的，使用的是那种啊嘻哈 R&B， 包括穿插了一些印度打击乐器，还有就是那种颠覆了传统制式的情歌手法，以这种旋律式的 rap 唱出了男女争吵之后的情节。恋人呢一开始会沉浸在这种爱情的怀抱当中嘛，那么热恋之后呢可能又会变得疏远，所以这样的一首歌也就抒发了恋人对于爱情的这种浓情爱意，回忆当中的爱情故事，当然也有非常非常美好的令我们怀念的一面。好了，爱情的事儿咱们暂时聊到这里，还是回到健康和运动的话题，我们听首歌，在下半时段继续来和你分享如何让我们逐渐的动起来。 就一万种瞩目，王子的顶的角度，人美丽永远。 自找，很自找。 不知彼此的是擦亮，还不彼此的一本马车，不彼此的孤立人自找， 很自找，很自找。 汗水被水淌在太阳下， 听听听我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活力派节目当中。那么在今天节目里面还是跟各位聊一聊啊，在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如何能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的动起来。我知道很多朋友呢看完之后很想去锻炼，很想去健身，去撸铁也好，去跑步也好等等啊。那么我们说到了一些每周的规定的时间，或者说建议的时间，包括一些强度等等。在这里呢，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也是前两天呢很多同事在咨询我的，刚开始健身的时候需不需要去增加一些负重呢？那么在我这里啊，思萌建议各位的是，通常来说我们可以先不用增加负重。一方面呢，在你的动作还没有成型的情况下，如果你贸然的增加负重的话，是会增加受伤的风险的。而另外一方面啊，相信我，对于绝大多数朋友来说，徒手训练已经非常非常有效了。比如说你想练上肢 OK， 那么你可以做俯卧撑啊，跪姿俯卧撑、标准俯卧撑、钻石俯卧撑都可以。然后呢，如果说你希望锻炼下肢，那么 OK， 两个动作，一个是徒手深蹲，另外一个就是箭步蹲，单腿和双腿的动作非常好的能够帮你刺激到你的腿部周边的肌肉，还有就是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那么在初期我是建议各位啊，在运动的时候呢，不需要买太多东西，也不需要去考虑办卡什么的，先从徒手运动做起。当你已经非常熟练，并且能够非常轻松地驾驭这些徒手训练的动作时 OK， 我们再去谈下一步增加强度的问题。 Sometimes you gotta go through the pain to experience the joy. This too shall pass. Danny Kane. Two shall pass. 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Time on me again. I can hear you knocking on my front door, and it's 3 a.m. So I call you a taxi from my pillow. I wish you'd take a hint and hop on in the backseat. 'Cause I got patience, but it's wearing thin. No, in. No, I won't let you in. Now I know you hear these love songs and you think they're all about you. So you turn your radio up and you sing along. And you tell all of your friends that I'm not getting over you. Guess I'm too good of a man to tell you the truth. This is stupid. How could you think that you inspired me? I guess when you got nasty, that's what inspired me to leave. Now everybody asks me why I never let you back again. I never tell them you're a monster. I know things now I didn't know back then. No, I'm not answering. No, I won't let you in. Tell you the truth. No, I'm not answering. No, I won't let you in. Tell you the

ought to be. Laughing on a park bench, thinking to myself, hey, isn't this easy? And you've got a smile that could light up this whole town. I haven't seen it in a while since she brought you down. You say you're fine, I know you better than that. Hey, what you doing with a girl like that? She wears high heels, I wear sneakers. She's cheer captain and I'm on the bleachers. Dreaming about the day when you wake up and find that what you're looking for. 学习成绩的压力让孩子迷茫而烦恼。 我觉得我妈妈爱的不是我，而是考满分的我。 孩子成长的问题让父母疲惫而焦虑。 妈妈怎么能不爱你呢？妈妈比你是为你好，想你进步。 那